车站车长用地是906亩，共需13500英里，设方121万9600立方，需要234500英两，小工每人每天是158天。 好了好了，没叫你报流水账，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两，不得超过。 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？ 哎，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，不行，等不了，现在要你4年完成，这就不用问了啊，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。张工程师，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，你办得到办不到，你及早给我个回话啊。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，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，要想干下去就是现在的500万两，4年，5天之内给我回话，要是实在干不下去，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，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，再去找人家外国人，那就丢脸。 那已经开工了，再去请外国人就不丢脸了。辈子何以不干，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，共保党人您也不能丢这个脸了。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，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。 你们英国公司的预算怎么才500万呢？ 预算是我公司申请打的，把这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，没有算买火车的钱，火车的用100多万元。 你看看，先手吧，把工程要捞到手里，以后不就任他摆布了？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， 而且牵扯到的事情又那么复杂。朝廷里想善其那国王公贵族，就借着这个口实压员工的脸，让他们好看。员工的不服气，就往你卷钱身上推。就算你这回能顶住，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？ 哎呀，伯爵， 你可是员工保的红人，你说说。这员工保顶得下去了， 这个无可奉告。 当然了，我看这种人此次还是谨慎为妙。 到底是员工保栽培的人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 哎，不过这次卷钱真的被老梁给坑了。 什么话？ 员工保已经修中央铁路，也是为了推销新政，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听起来乱了。员工保也是出于不得已，他原来在金丹武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 哎，舅舅，好了，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哎，伯爵不是劝我们都投奔到川南去吗？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。啊， 是啊，我那条粤汉铁路再从广州修到汉口，恐怕吃不少。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中央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 卷成啊，就算是帮我一把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再说啊，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是，徐坚也派我们回广州老家。 哎，现在荔枝开红了没有？ 苹果、香蕉已经上市了， 是吧？还有所谓田螺停在出发了。 那么中秋月圆之时，我们四个老同学到莲花山上一醉方休，这是何等的感 觉！是啊，姑娘也劝劝劝劝，别去听这个路。 我说这姑娘有心情，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我功力有做办法，求求您你。 我也很想念他， 不过我的儿子实际了一些，没有过去书，有亏经常路的保险， 是吗？ 真是。金装铁路这样的旷世险峰，在欧美各国，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。 OK， 先哥，给我们念念。 在中国

钱不够的话，再赔一点吧。你反过头来再交给英国人，那俄国方面该怎么办呢？上次俄国大使已经明确表示，你要交给英国人，他们绝不答应。要是硬不卖他们的账，就怕北方国界就没太平日子了。 你替我把这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，这是太后赏给我的，以后你多注意他一点。 Certainly get double these wages. Yes, yes. 听见没有？人家是中国通，要是把你们的人拉到他们关内外铁路去干，工钱至少能加一倍。 啊，小工给300啊？ 对，木工400。当然，你发下去就用不着那么多了。老兄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捧个聚宝盆回家了。 真的？这样。 当心，慢走。跟你们把话挑明了，中国人想自己修成这条路，那是做梦的。人家诺克斯先生早就在准备了，英国公司指不定哪天就来接管你们的工地了。 大哥们，王爷坟呢出事， 怎么回事？ 看坟的不让我们修路，就是怕坏了进王爷家的风水。 要是让王爷的坟搬家，老子就让他脑子搬家。 兄弟们，弟兄们，给他们点严肃态度。 大哥，大人，王爷说了，我们要是守不住他坟，我们就没地种了。 大爷，求你了！ 大爷，求你了！ 求你了！ 莫仁将，知道老王爷为什么选这里做他的墓地吗？他就是做鬼，也要在这里守住大清的江山呢、啊。我们在这里兴修铁路，就是为了大清的富强。老王爷是不会怪罪我们的。你的靖王爷怪罪下来，一切由我当大。 大人，以后我们怎么生活呢？ 大人呐、啊， 大家不用发愁啊，我们把老王爷的坟往南移，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给王爷看坟了。如果你们愿意到铁路干活，

我们几个老同学是自叹不如啊。 杨总理都后悔的要命了，怎么又要走？ 各位股东不必着急，我不会马上就走。你又是胡满贵，又是金公章，你这个就紫气东来嘛。这房哪儿嘛，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。军功章都回到这里，有人想要吗？谁要这个？ 仙鹤一甩手，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。 马尾之战、甲午之战，连连惨败，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，何功之有？ 什么？ 为什么不答应？时局动荡，广州不稳，你想一走了之，怎么卷成来给你当垫背？聪明啊，哪里话哪里话呀？卷成没国家之宝，我们抢来纯粹是为了给岳阳路点石成金吧。还特意为你请来了这位先王的后起之秀王金枝先生。 金枝啊，今后要好好给詹先生盯住手，请多多指教。才贵才贵，只要天佑不误了岳阳路就好。 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，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。 找你们总督大人， 您就给小的那个面子， 要出去，小的不好交代。 放肆！ 进来的是郑元直和几位地方官员。 怎么会伺候这样的人？啊！你们来的正好，你们看看， 谢谢。谢了。 孔大人也是无可奈何呀。 大伙儿，你还站在这儿吗？让我请客里边说吧。来，各位请坐。 昨天要说成香港钱抵押给四国银行，这不干不办呢。 成都长安路的股东们聚众闹事，这不开城镇压了。 詹总理，听说您给四川保罗论党开了电报，说什么粤汉路要与川汉路同进退，您这不是让总督大人和郑专员为难了吗？我看您最好代表我们粤汉路给四川保罗论党打个招呼。 我觉得只是川汉路的总工程师，怎么管得了他们股东会的事？ 那你就出个文告，让你们粤汉路的股东交出股权，听话没事，不听话，四川就是他们的下场。 张总督对你是一直挂念着呢，你看， 他还特地为您写了一把扇子。 我要去找张总督，有话要讲。你不能出去，我是朝廷命官了，谁敢拦我？ 你退下！你 干什么？大干什么？带你拉回来！ 你这个野兽！ 我不愿意来监视你， 这件事情你可得上总督那里澄清。 不行，不行，你去当总督的人。 住手！住手！ 这个杨迅出现的总是很及时，但这次他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？好，听众朋友，电影《詹天佑》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